算好男人，但你看不上眼，空洞优秀怎么不够我高攀，重演动爱片段谁都会习惯，无非想找一个人来成赞。如果重新开始再观察清楚，事实上就是看错，他总见你难过，每一天再难过，但你没有在乎我。到底好男人是女人多期盼，一心一意天天宠爱永不减，给予快乐神气到夜晚，能依靠的一双臂弯。我也算好男人，但你看不上眼，风动优秀怎么不够我高攀，重演痛爱片段谁都会习惯，无非想找一个人来盛赞，只配做你好朋友，躲不开诅咒。 若你把这美好的一天通通用来焦虑、抱怨、忧伤、攀比和将就，那么以后的每一个明天都将成为今天的翻版。生活最大的悲哀，莫过于你把原本洁白如锦缎、在平凡里能绽放花朵的日子，揉搓成了脏兮兮的擦脚布，偏偏你又不曾察觉，一扬手把它扔到了黑臭的角落里，令它日夜滋生着怨气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在我们有生之年里，每一个今天都是我们最年轻、最美丽、最健壮的一天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。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

在曾经的美好时光里，大多数人置身其中，也并没有珍惜与感恩之心。就如同面对青春，我们任性挥霍毫不收敛，却又忍不住地在中年时怀念着少年，在老年时感慨着中年。生命因为有一个更字，所以显得格外有层次，格外有波澜。我们总觉得朝着明天涉水而去，彼岸便是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平视自己的人生，多一些冷静，多一些珍惜，大概世界的美好也会多几分。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大家